锵锵三人行，文道、哎、子东修。嗯，现在啊，什么东西都讲标志，你发现没有？就是这个厂的企业啊，都要有什么厂歌啊，什么电歌啊，什么的。 对， 我觉得咱们这锵锵三人行啊。我最近也找着了一个我们的主题歌 哦， 哎，这以后可以作为咱们这个节目的 广告之后见吧。 对，但是咱们还没有一个歌、啊、 嘛，对对 对， 国家都有国歌呢，我们节目怎么没一牧歌呢？ 什么意思？这么反过来讲？ 对，这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找到了，这特别适合总结咱们这个节目，我们节目的主题歌， 哦、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多贴谱啊， 他那个江青那时候训练出来的，你看他咕转过来，然后大一下头要做 什么意 思，这一下就亮相动作，那个时候那个 特讲究这个 特别高大全， 对， 本来他这个戏是以他为主角的， 对， 后来改掉了，要突出一号人物， 对， 叫郭建光。 郭建光，对， 郭建光其实没什么戏在里边，那养兵养伤，人家看的都是阿庆嫂， 对， 没错。 那个台词儿那么好啊，汪曾祺写的， 对，汪曾祺写的， 汪曾祺写的这段戏呢，在文革当中成了很多人谈恋爱的场所 啊。 文革当中别的戏不能演了嘛，这个样板戏嘛， 啊， 样，你知道那就小分队嘛。那小分队大家去排戏都是青年男女嘛，对不 对， 对， 借着排戏这个大家都知道嘛，那以前 乱搞男女关系， 不是乱搞以前曹禺写雷雨为什么，就是因为看中了校花嘛，然后他就写个雷雨啊，让这个校花演女主角、 哦、 然后就好了嘛，就第一任太太 就跟现在电影大导一样、 哎、对 你们文学界的 前 你们艺术界 潜规则由来已久嘛就是这个，所以样板戏的潜规则是什么呢，那比方说你是造反派的什么，我是那个什么小分队的什么，那大家一起排练，你知道别的样板戏没人排，你七七白虎团那排什么排，那搞 没女的、 哎、对，没女的 没得搞 玩嘛，还搞、 嗯、 那来来去去那个女的都那么厉害，没有、 嗯、 只有那个阿庆嫂这一段 可以搞， 而且阿庆还没在、 哎、是吧，阿庆不在、 啊、阿庆后来主持锵锵三人行去了干的夫妻俩都是同行阿庆出去拉皮条去了， 对对 对， 对 你就凭你这句话、 啊、 那时候就得枪毙， 是不是，对，但是我跟你讲 就是枪毙了， 我阿庆今天选这一段是有非常深的现实意义的， 为什么 值得最近两会讨论的一塌糊涂，不是一塌糊涂， 就是一塌糊涂， 吵 得一塌糊涂， 如火如荼了、 啊、对对对， 就这跟你们老师有关，跟教育界有关，中小学生说现在要学戏剧嘛，然后呢有一个提案，就是教育部还是什么呢，提，我不知道最后定的是什么样，我只是看到他们在讨论，好像梅葆玖先生也出来发意见，他就是说呀，说可千万别因为大家抄把这个事情的本意啊给弄黄了，他觉得本意挺好的，就是说应该让中小学生学习京剧嘛，对京剧有一定的知识，但是引起很大争议，包括我看有一个叫朱大可的还写文章骂，就是说为什么说京剧进校园进中小学生的这个课程里，为什么还加上那么多的样板戏，大家都在说这当年这八大样板戏，样板戏的选段多了，说凭什么让今天的孩子还要学唱这些样板戏呢， 不过我觉得你在先谈这些样板戏之前，最大的问题是该不该把京剧放进学校课程呢，你比如说我意大利人有歌剧的文化，对不对，他们到现在为止意大利很多人去听歌剧的， 对啊， 这歌剧对意大利人来讲呢，说不定比京剧对咱们来讲呢还更普罗一些， 咱叫北京 opera 嘛，就是 北京 opera 京剧， 但是京剧呢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比如说对很多年轻小伙子来讲他未必很感兴趣，甚至中产阶级未必很有兴趣，但歌剧在意大利很不一样，几乎是全民运动，但是问题是他也没有进学校课程啊， 他也没有在学校里头逼着学生学啊。 我有次维也纳那个歌剧，我去听个纽伦堡的歌手瓦格纳的，我以前说过呢，坐在我旁边一德国老头跟我说，他听了27遍， 就像我们听 京剧， 对啊， 四个多小时的歌剧啊，我听得快睡着了。 那就像我们听京剧嘛。 那后来我一想，我父亲听打渔杀家听了不知道多少次， 对啊，上百遍 都。我小时候一点都不懂事，就拉我去看那个周信芳、 啊 嗯。我那时候不长进啊，还溜到旁边去听洪七颂。 哦，去看周信芳，你还溜去听洪七颂？ 我听洪七颂，我还记得我父亲看我的那个表情，又可怜又可笑， 太可怜了， 就觉得你这小孩怎么我这么难弄的票，这么贵的票，开去看那个周信芳？我当滴当当当，我对那个管弦乐感兴趣，《上海之春》。我那个小时候就这样， 太不懂事儿了，你小时候。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要把京剧放进教材？ 嗯，因为现在 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连我那个时候都已经是把这个重要的东西已经是不看了，自己在追这些时髦的东西了。 啊， 那今天的人当然了，都是超女那些，那你不必讲了，对不对？所以呢，那有些人就忧心忡忡，就觉得我们的国学也好，我们的好的地方像《牡丹亭》、白先勇这样啊，他拼命推广、嗯，就是希望这个文化薪火不断。我觉得这个动机是好的。但是问题是，第一，现在很多人提出争论，就是说，你在音乐课程里放进全部都是京剧， 对， 这个不一定合理。 像那我就说那个朱大可写的评论，就是说、嗯、现在几乎就是把京城文化呀过度膨胀， 嗯， 感觉这中国人有什么全以北京为中心， 对， 已经太膨胀了，你还就进一步京剧。可是那也有人说，京剧你也不能仅仅理解成是京城文化了吧，它是不都说 你可以说是国剧 国粹 哎，你可以说是国剧，但是就算你是国剧的话，你比方说在我想哈，你在各个地方应该有点灵活，比方说你如果在上海的话，你可能会抽出一部分 教 沪剧，还有粤剧。 粤剧 绍兴这个粤剧非常有传统， 然后我们广东的粤剧、啊、 当地的人，这个徐玉兰啊、嗯、这个王文娟，你叫孙道林太的王文娟、嗯、他们那些上海的女工是晚上排队拼命啊，他们比马连良他们还要重要。那广东的红仙女这个 对、啊、粤剧 那四川另外有地方戏，我觉得它应该有一定的比例。 不过我想啊，这个我们南方人也都早习惯了， 对， 我们广东人早就习惯了。我们中国本来就是给你们一帮北京人在欺压嘛， 还怎么叫欺压？ 这不是嘛？就是北京总是以一种大中原的心态，聚在北京、住在北京的文化人或者一些官员，就以为自己就代表了全中国了嘛，所以才觉得这个京剧是全国上下都该学的一个东 西。语言上的心理更微妙，还不单是北京话，是东北话。你仔细，你春晚全部听完了以后，我个朋友就说晚上啊、嗯、脑子里回想的是东北话。 哦，那是因为赵本山 赵本山还有很多，总之是这个 赵本山支配了春晚。 这方言呢、啊、容易比较有乐、嗯、我跟你说这个问题我琢磨过，就是说 南方方言的乐就不存在， 不是乐也存在，但是听不懂，对吗？但是呢东北话比较接近普通话，是不是、嗯嗯、然后呢你知道这跟个语言的历史有关系，你纯正的普通话都不算是北京话，对不对？都是以参照的北京话，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所谓真正的普通话，历史还太短。 嗯， 一个语言呢，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很多小品，你要能纯正普通话演，没有乐儿、嗯、 不好笑。 但是拿一种方言演，就会有乐儿。 嗯， 这就是我自己感觉啊，它跟这个语言的历史有关。纯所谓纯正的普通话，实际上你说它曾经出现在哪一个地区里呢？他是在电台里，在电视里， 我懂。 然后几十年的历史。 可是我刚刚说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像当年老舍把北京话写入小说里面，或者像现在的王朔把现代的北京人说话的方式融入作品里面。可是你有没有见过有广东作家或者是福建作家用自己的方言的表述方式写入小说里面的？是没有的。 哎、也有作家做试探，比较 对对，那就试探，那就大家 海上花列传，就是吴 语。对， 我今天听了一出，我觉得香港话还是很精彩的。你知道，我今天在罗湖过关的时候，听见香港人不知道是跟谁吵架哈，在骂，然后我没看见他人，他在楼下。我听见整个环宇啊，这个大厅都回荡着。实际上他也没有喊，好像是目无表情，一个词一个词的说，人渣。大女禽兽猪扑街你这大概翻一下，人渣败类禽兽 猪叫扑街，就是 扑街，对对对对， 广东话 不不， 他语言也很生动。 你换换公平的讲，随着经济实力的关系啊，粤语现在在内地的渗透期， 那当然了， 生猛海鲜打的，你这个已经非常够了。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一直有，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有些文化我们觉得这个民族不应该丢，对吧？这个都是很好。可是呢，文化这件事儿吧，包括某些文艺哈，它是不是能够就说是水泥地上长草？就是说我人为的、行政的，我给你建立一下，就真好使、真管用。这个我有问题。你比如说，好比说这个，你说样板戏哈，咱不是样板戏也有样板戏的审美价值啊。我自己回忆啊。我一直认为我其实是不爱表演的，就是好像不适合干这行。但是那天我想啊，是在少年时代变成了一个很害羞的人，好像在童年的时候哈、啊，还真的是，哎呀，我觉得就有点傻不溜秋的，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大杂院，我好像还是小学，刚上小学，也不知道害臊啊，就是夏天傍晚，邻居们拿一小板凳在外边乘凉。我就一趟一趟的从我妈那厨房跑出来，每一趟出来就跟上舞台似的。我记得带着个那个钢种锅，我们叫那个饭锅，噔噔噔出来，滴溜着一个那个什么煤油灯啊什么的，唱一段李玉和，你知道《红灯记》里边那个李玉和？ 对对对。 唱完之后，他们一叫好，我噔噔噔又跑回去，然后又拿个破棉袄披上，又出来这杨子荣，这一段一段唱。但是你看，我那个时候才几岁的小孩子，我就八个样板戏能给他们换着演。都会唱，但是谁教给我的好像没有人没有选择，那个时候整天听到的就是这八个样板戏，小孩都会唱。 那个时候每年呢有一个节日叫5月23号，那五月二十三号什么节呢，叫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多少多少周年。我们每年就等着这一天呢，也许有一天新的剧目出来，我到现在还印象很深，比方去年什么，结果呢他每年都是八个样板戏，今年呢从这么上下排，明年的 换着次序排， 横过来排是吧？所以这次引起争论的主要就是这个样板戏。 样板戏， 这个 我听到有的人观点就说了，就说这是当年一个政治文化高压的时代，人民精神娱乐生活没有别的选择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当然，你从某种角度上讲，它也是当年千锤百炼弄出来的这么一个算是红色经典吧，叫什么样板戏。可是人们认为呢，人们现在认为就是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让学生们唱这个东西。你知道因为这个我还想起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电影导演，他就跟我讲，你看哈，对你们那个年代的一些老电影老样板戏，我发现呢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呢是现在怀旧，很多人爱的不得了，说那个时候的导演和演员那都是真诚的，那都是哎呀，就是研究 样板戏是真诚的。 哎呦， 有很多人这么讲， 不能说他当时真的改造到灵魂深处吧？ 对啊， 你知道，就是说， 我才不信， 不是有的，是有的，是有的。 那时候马连良都争着让我演个什么， 那是他真诚 的老农民， 那他没办法嘛。 对，咱就不说这个，我就说这是一 美化那个时代，我就觉得这个非常荒谬。 你看徐老师说的就是我说的目前存在的另一种观点。另一种观点是什么呢？你像一个海归说那天从美国回来，好看见当年的一个什么电影，老电影，他说我看了之后，他说我觉得傻呀，怎么傻到那个程度，就那个时候会喜欢这样的东西，你知道吗？他会认为那是一种多么刻板的，多么那个艺术上多么低的一个东西啊！当年你还就如痴如醉，热血沸腾。所以这个电影导演说，他就说有种心理，他说比方说我小的时候，我一进电影院就闻见电影院里往往有一种那个发霉了的白菜帮子的味儿，还有点甜，甜臭甜臭的。他说常常我们那个电影院有那么一种味儿，他说我到今天我也记得那种味儿，那种味儿是我小时候看电影的回忆。他说但是回忆怀旧归回忆，你要愣跟我说那个味儿好闻，那个味儿比香水还好闻，他说那你就是根本的基本是非都没有。 不是，问题在于 我跟我说了这么一句， 问题在于其实如果我们今天要鼓吹京剧，比如说重新教京剧，是为了要弥补 过去几十年的文化断层，对不对？比如说现在讲国学啊，嗯、讲传统的复苏， 那你就得找点好的东西嘛。 对，那过去的东西没了，你就把过去的东西搬出来嘛，对不对？比如说过去京剧那么多好剧目，你怎么不从那里面找？你要 交响乐， 这是 新 怪啊！ 杨，你搞什么沙家浜交响？ 对对对，你懂我意思吗？我们现在不是要接上传统吗？接上传统，你好好接嘛。那你搞这个样板戏， 窦娥冤可以继续笑吗？ 我坦白讲，样板戏里面是有好东西，但是整体而言，我说一句得罪人的话，那个年代的革命文艺作品，你去看的话，可以表现出来那个年代的一些官员，把关的官员，他的品位审查，他会有这个东西吗？他们的品位啊，真的是不怎么高。你比较起，比如说同样说是为政治服务，你看纳粹时期，嗯，很多纳粹的 歌颂纳粹， 对，不，你说真的，你不是兰尼 啊， 华格纳，兰尼拍的电影，那个 女导演 嘛，对吧？然后当年的雕塑，他们的建筑，我坦白讲，同样是一种为完全为政治服务的艺术啊，我觉得德国人的艺术品位，那些官员的艺术品位还是比我们要高。我们必须承认、 但是那是政治上是错误的， 是对，但是艺术上人家是高一点的。哎，我觉得这没话可说的。 就是，所以我就现在就觉得，你说像这种东西啊，好像拿什么为标志？ 不喜欢样板戏的有哪些人呢？一种就是那个阶段生活很苦的大脑的、所以他一听到就是一个痛苦的记忆。第二种就是从艺术出发，从文化传承出发，知识分子、他觉得那个不是这一个剧种的好东西。对不对？基本上这两类人，你特别是我有一次跟王元化先生，上海的王元，哇，他说他一听到这个东西，他头就胀，他觉得，因为他那个时候被张春桥关起来，所以他那个。那问题是，喜欢样板戏的是哪些人呢？其实有两种，一种就是比较像你刚才这样，就是说他并不知道这些意义，可是在他的青年、青少年、青春期， 对对对，从小唱到大， 对呀，他第一次男女传情是通过阿青嫂传情， 是是是， 所以很多青春回忆， 就那个白菜帮的味儿， 哎，比如再早一点的人就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嗯，对不对？晚一点的人就邓丽君， 对， 就是每一个时代的流行什么， 其实是个流行文化， 青春回忆， 对，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真的是在文革当中处在地位高位的，他们的社会的绝对地位没有高，但他相对地位哈，他是在那个时候是最高的。比方说一个工人，那个时候做了工宣队，到了交响乐团了，我就认识过这样的人。那他现在下来，你每次碰到他，他都很关心国家大事，他都很抱怨，可是那是他人生的辉煌阶段。所以这种记忆，所以我现在在怀疑哈，那么多人把你说提倡十几个京剧曲目，放了八个样板戏，纯粹都是第一种吗？我怀疑还有第二种，就是刚才就是你仔细看看现在有多少人是那个时代入团入党上升，所以那个民族灾难的阶段是他们发达的阶段。 徐老师又算变天账了，这问题 谁变谁的天的 还没定论，大家还在讨论。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说这个文化标志，我还想起这两会又还为另一个事儿吵架，没吵架， 没吵架， 和谐 讨论啊，和谐的讨论， 对 对, 对, 对，是说一个什么事儿呢？你们看见了没有？好多政协委员就是反对，说是要建一个叫中华文化标志城 啊， 听说 在曲阜， 听说要花多少钱呢？300亿，但是这是我在报道里看，大概在山东那个地方说建一个建筑群啊，这么一个东西。好像还有69个院士怎么着支持，然后这个有政协委员就开骂了，就说这一个300亿，你就能够把中华文化给建设起来吗？就拿这个当标志吗？反正就开始提意见嘛，提意见，然后呢，山东有一个市长他说，这个争论是允许的，但建还是要建的。我发现这挺有意思的。 那个曲阜啊，他的情况是这样，他还不只是要做文化标志城。他说是要做北京的文化副都，就是现在北京不是全国中心吗？他说以后呢，北京呢就专搞这个政治、经济、商业、文化功能能够适当的迁移到那。我听了这事儿之后，我就有两个感觉。如果说他做出来这个文化标志城，做的就像深圳的这个锦绣中华一样，或者像横店的那个影厂一样，这300亿太冤。但如果一个文化的大都会、文化的城市用300亿就能这样子搞起来，那就太划算了。你想想看，伦敦、巴黎、纽约这些城市， 这要几百年几百多少钱才弄得起来 的。从这些争论就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啊、现在正在显示。 怎么讲， 就是你 就以为文化是能这么搞的吗？ 对 呀、 啊，你就是文化把文化隔掉了嘛，隔了一代，你以为这个革命结束了，这个结果就没了？这一代一代正在显示，这么没有文化的建议就会被人郑重其事拿出来讨论。举凤我去过，孔庙前面是一个塑料的红圈圈，泌尿科医院。你老，然后老百姓都在那里追着要抢着要做你的导游，穷啊！ 对， 你300亿把山东的经济搞搞好，那就真有文化，那对得起孔子。哎， 那到你这么说，咱这个文化呀，传统文化呀，就算 了吗？里面孔怎么算 了？无为而治了吗？ 你颠倒，里边真的有孔子的一个故迹，现在只变拍照的地方。你真的要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不是这样， 你好好把它搞一搞嘛。就当然我觉得用搞这个字就是某种我们的一个仪式，就是我们现在喜欢的什么都可以搞，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来 的嘛。 怎么搞文化，怎么搞 搞文革， 女人大伙知道怎么搞，文化我不知道怎么搞。那你想想看，曲阜我也去过，我去过两趟。我第一趟去的时候更悲惨，去的时候我明明想不晓得要去什么一个古迹参观，那个导游说那个地方关了，我带你 不能听那些导游的， 全是骗人。那时候我很年轻，我就很失望，说我一心是去朝圣的，因为小时候就特别尊敬孔子嘛，我想呀这是圣的一些像，对吧？以为真的是满街都圣人，原来完全不是那回事。你好好的把比如说孔子部、孔明啊，好好的修整一下，让它真的变得是一个漂亮的树木的地方。 孔子的后代的青样板戏听坏了， 对对，这个对对，还是和。